本小说由天空听书整理，请关注天空听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一章， 莫凡，六分。 随着数学老师邓永川的一声念出，全班轰然大笑，几乎所有的人都转过去看着坐在教室最后排的那个黑色短发的少年，而他就是莫凡，一个考出奇葩个位数分数的家伙。 莫凡，你要好好向慕白学习，别人这么难的试卷都考了96分，你怎么就考出个别人的零头来呢？别辜负了你的名字。哎， 邓永川叹了口气道，怎么自己班级里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学生，明明入学是第一名的成绩，到了高中就一下子堕落了，考出来的成绩惨不忍睹，疯狂地扯班级平均分的后腿。 老师，他已经很对得起他的名字了，莫凡，莫凡就是不平凡吗？哼，他比平凡还低了几分，快成渣了。 那个叫做慕白的学生说道。 哼，说的真是。 不愧是慕白，骂人都可以不带脏字，确实不平凡，都已经成渣了。 班级里一片笑声，直到邓永川开始讲课，大家才停下来。 哼，这个慕白好恶心啊。以为长得帅、成绩好、会音乐就很了不起吗？ 坐在莫凡旁边的一个黑炭脸关谷说道，哼，一个幼稚的傻子而已。莫凡完全不屑道， 哎，放学打双排去啊。 有事不去了。 又去帮那个赢老头啊？后山那个破茅屋也就你敢去。哦对了，我弄了几本玄幻魔幻小说来看，先借你一本， 放我书包里。不过你这家伙少看点这些小说，都走火入魔了。莫凡说道。对学生来说，最美妙的铃声自然是下课铃。结束了一整天枯燥的课程后，莫凡打着哈欠背着书包往后山走。后山是学院后门，基本上没人去的。同桌关谷说，赢老头就是学院后山的守卫，学校为了保障学生安全，同时也不让寄宿生从后山溜出去网吧通宵，所以让赢老头守在那里。老人无亲无故，前段时间过世了都无人问津，校方帮他草草入土。莫凡和赢老头挺熟的，老头走前说是留了一些东西给莫凡，莫凡到了今天才想起来老人家的一片好意，于是去他的茅屋看看。赢老头总说他自己是某个历史上很牛逼人物的传承人，手上拥有一件5000年古董戒指。莫凡见过那个戒指，黑不溜秋的，根本就不像什么古董。最重要的是，莫凡其实早就拿这个戒指去鉴定过了，老板不耐烦地把他轰了出去，说这烧煤炉调出来的戒指也好意思当古董来卖，所以莫凡就再也没有相信赢老头吹嘘的那些了。老人家临走前的好意，莫凡就当是一个纪念收下了。赢老头是一个豁达的老门卫，对生死看得其实很淡薄，莫凡也祝愿他好走。死亡没准是这个服务器混不下去，到新服开号重练呢。 你信不信，在这个崇尚科学的位面平行之处，还有一个魔法位面，在那里学习的不是科学，是魔法。 这是赢老头经常会对莫凡说的一句发神经的话，所以莫凡看到他离去后也深信他去别的服务器开小号了，风生水起。戒指很容易就找到了，竹床下面的木盒子里面。 莫凡打开盒子，隐隐约约感觉有一股浑浊的气息从盒子里散发出来，感觉还挺玄乎的。不过莫凡都十五六岁的人了，可不会相信这个世界上真有功法，更不会相信赢老头戴上他的戒指学习他的功法就可以拯救宇宙的那套说辞。黑不溜秋戒就是很普通的指环，非要说特别的话，就是内部有八个很小的朝孔，普通工匠都能做到。黑不溜秋戒冰冰凉凉的，莫凡戴上去的时候马上就感觉到一阵透心凉，大夏天的竟然一阵哆嗦，有点古怪。 古怪个屁呀、啊、 思考片刻，莫凡就否定了那脑残的想法。晚上还要回去干活，正好一阵困意袭来，莫凡整理了一下竹席，就在屋子里躺下了，先睡一觉。十点那会儿还得去24小时超市当营业员，得熬到凌晨6点。困意很浓，莫凡直接就睡过去了。残阳从山缝间泄露下一道血红色的光障，染红了后山这片树林，也染红了这间小小的茅屋，就好像是一片黑暗之中的巨门正在缓缓的关闭，泄露在黑暗中的光辉一点点的收入到门内。当夕阳完全沉入到山下，一切被昏暗统治的时候，这一片后山宛如被蒙上了一层奇异的色彩。远远看去，这一片区域好像是虚无的，水中的朦朦胧胧的景象，血阳下的海市蜃楼。熟睡的茅屋里的少年仍旧打着鼾声，殊不知他手指上戴着的戒指却发出了刺耳的呜鸣声，好像是在回应那个海市蜃楼所映射的真实世界的呼唤。嗡嗡，他颤动着，整个空间也在颤动。水南中学坐落在城市的南山位置，这座南山高耸于这座下城，城市已经灯火通明，街道、商店、高楼、大厦全部闪耀着绚丽多姿的光芒。晚饭散步的老人，广场狂舞的大妈，小巷追逐的孩子，公园幽会的情侣，夜晚并没有给人们带来任何不安和恐惧，反倒是享受着这种放学、下班、饭后的悠闲安逸。然而，假如有人凝视着水南中学所在的南面城山的话，一定会发现原本同样应该亮起灯光的校园，不知何时笼罩在一层混沌之中。空间原本平静如水面，此时随着一个突然出现的时空空洞被漩涡式吞噬，越演越烈，又悄无声息。一边是安逸祥和灯火辉煌的城市，一边是吞没了半边山的黑色漩涡。在这刚刚入夜的南方城市的夏季里，组成了一幅无比骇然的画面。这一切时空异变源于那个无法用科学解释的空洞，而时空空洞的中心正是后山茅屋。巨大的漩涡猛然扩散，紧接着烟消云散，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某个正在熟睡仍旧在做着美梦，殊不知一切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坠入到了平行的另一个位面。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吧，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二章，空山新雨给这炎炎夏日狠狠的一记冷拳，打压了其嚣张气焰。清早空气特别好，学校门口热腾腾的包子铺散发着诱人的香气，一根根金灿灿的油条更是勾人食欲。 七叔，豆浆油条。 一个有些蓬头垢面的少年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对那个卖油条的老翁说道： 来来。 油条老翁麻利的上豆浆，特意给盛得满满的，笑得油光满面。 莫凡呐，你们快要魔法考核了吧，可要好好用功，争取上魔法师高校，给我们家族争点光啊。 莫凡愣愣地看了一眼自己在学校门口卖早餐的七叔，仔细想了想，估计是自己听错了，于是一边吃一边点头。昨天睡得头昏脑胀的，感觉好像做了一个遨游很多世纪的梦，醒来那一刻恍如隔世，不知道东南西北，不知道早上中午了。莫凡狼吞虎咽，手上拿着半根油条刚要起口，突然感觉旁边一沉，一个半秃顶的30多岁男子坐在旁边，身上散发出一股子烟味。 莫凡，吃早饭啊。 秃顶男子笑着和莫凡打招呼道： 哎，胡段长，早上好，早上好。 莫凡急忙笑着打招呼。此人正是年段鼎鼎有名的胡段长，每天穿着不合身的西装，顶着一个锃光瓦亮的脑门。 我没代表，几点了？ 胡段长露出了一嘴黄牙问道。莫凡掏出了自己那个破诺基亚看了看， 还差15分钟响铃。 糟了，来不及了，我还有个魔法理论 PPT 没做完，早饭来不及吃了。 胡段长一下子又站起来了，差点没让莫凡重心拍偏些。 老板，豆浆不要了，走到办公室太慢了，算了，消耗这点魔力无所谓了。 胡段长在那里自言自语着。莫凡又是一阵云里雾里，他感觉胡段长在说火星语，刚要觉得是自己听错了的时候，忽然豆浆铺的遮阳棚一阵无比诡异的翻动，宛如有什么气压的东西从豆浆铺中间涌出，妖风吹来，吹乱了莫凡的头发，衣襟更是瑟瑟发响。 风鬼急行， 胡段长忽然念念有词，就看见他那不合身的西装莫名的鼓动，如有狂风灌入，领带飞舞，裤管摆动。莫凡大惊，这尼玛大早上怎么起风了，还无比炫酷的往胡段长身上吹。唰，一道青光划过，莫凡隐隐约约看到胡段长周身出现了一条华丽的星光轨迹，这条星光轨迹一闪而逝。 莫凡同学，老师先走一步了，你要好好学习啊。 胡段长转过头，朝着莫凡露出了他满是黄牙的笑容。莫凡都看得有些傻了，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听见嗖的一声，略发胖秃顶不合身西装的胡段长宛如开了外挂一样，顺着刚才那条妖风卷起的烟尘轨迹急速往学校狂奔。他的这种急行飞奔的过程非常快，其他那些步行的穿校服的学生们就跟静止了一样，任这位胡段长在他们堆中快速穿梭，只留下了一道骇然的风尘轨迹。 短短几秒钟时间，莫凡甚至感觉段长那黄牙的脸还印在自己面前，可此时他已经消失在了学校大门深处，不再看见踪影。耳畔还回荡着你要好好学习呀，人却无影无踪，一半油条渣还在嘴里咀嚼，咀嚼动作却戛然而止，而另一半油条就那样从莫凡的手掌间滑落。胡段长，你难道是段誉的传人吗？绝学凌波微步都出来了。这是幻觉，这一定是幻觉。过了好久，莫凡才揉了揉眼睛，肯定是昨晚没睡好，压到脑神经什么的了，不然怎么会看到这样的画面。赶紧吃完早饭到课堂上去补一觉。老天，这都什么鬼啊，会凌波微步的秃顶年段段长。到了课堂，为了冲淡自己刚才的幻觉，他二话不说的趴在桌子上睡觉。耳边传来了前桌那两个典型学表的小声说话，一个说 才剩下没一个月时间了，要是考不上好的高中可怎么办呢？ 你那么厉害，稳稳进天蓝魔法一中啊。 哪里哪里，你才厉害呢，理论课分数那么高，几乎所有妖魔只要拿出来你都能认识，而且知道他们的弱点是什么。 莫凡眉头一皱，这已经不是自己第一次听到魔法这个概念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来着？难不成自己又幻觉又幻听？老子没嗑药，连烟都不抽啊。那算了算了算了，一定是自己没睡好。莫凡过滤掉前面这两个家伙的神经病对话，快速进入到熟睡中。这么多年的读书经历让莫凡已经学会了轻松自如的在课桌椅上一秒睡着的高级技能。 同学们，打开课本，今天我们仍旧学习魔法释放的初步要领，还记得我跟你们说过的吗？要完成一个最初级的魔法，首先就是要将你魔法星辰里的星子与星子相连，这样才可以形成一个星能轨迹，魔法之力才可传导。这个原理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很多次了，同时它也是你们要考的重点。 数学老师苏清志保持着他教学的抑扬顿挫，莫凡以往都会伴随着老师的声音进入梦得更深沉，可当他再次听到魔法释放星子这几个词之后，他一下子惊醒了。 莫凡，给我好好听课，就剩最后不到一个月了，你还这样荒废自己。 苏清志一眼就看到了莫凡，顿时呵斥道，班上同学们也都转过头来在那里偷偷的笑，笑学渣已经成为了他们课堂上最喜欢做的事情了。 给我打开你的课本， 苏清志继续说道。莫凡一阵无奈，翻开了自己的课本。我去，这又是什么鬼？莫凡差点没骂出来，原本在数学课本上的那些图形函数公式全部不见了，换成了完全看不懂的星轨星图，还有着如同流星划过的连线，组成了看上去像太不可思议了，就像魔法阵。莫凡强行压制住自己内心的惊愕，随后又明悟了什么。等数学老师不再关注自己的时候，莫凡在桌下踹了自己同桌关谷一脚道，你犯贱是吗？把我书换成什么东西了？赶紧把我数学书拿出来。 大哥，什么数学书啊？ 黑炭脸关谷一阵委屈，自己没招谁惹谁，你自己看看这都什么呀，赶紧的把我的书还来。莫凡翻开书本，指着那些奇怪的星轨魔法图标奇怪的皱痕说道， 莫凡老大，这就是魔法课书啊，什么数学，你昨晚又通宵看科学小说了吧？还说我看科学小说走火入魔，你自己不也是吗？ 关谷黑着脸说道。莫凡听着关谷的反驳，下巴差点没掉在地上，这都什么和什么呀。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三章。 你别给我胡说八道！莫凡怒道，这小子装的倒还挺像啊，问题我会神经病的相信你吗？ 老大，你真看小说看疯了，我们这里是魔法世界好不好，哪来的数学这种玄之又玄的东西啊，要有的话我他妈每天学这么无聊的魔法理论元素系妖魔课，我早就去学数学语文这些有意思的东西了。 关谷义正言辞又带语重心长地对莫凡说道。莫凡看着关谷的表情，这混蛋在说出这一番颠覆话的时候，尼玛竟然没有露出一点破绽，就好像真是那么一回事似的。同桌神经病了，他不仅神经病了，还想要把自己弄成神经病。每天学这么无聊的魔法理论、元素系、妖魔课，哈哈，亏你说得出口。 你不信啊？你自己听老师说的是什么？ 关谷见莫凡表情异样，淡淡地说道。莫凡这才仔细听数学老师苏清志说的话，然而一串火星语，一串莫凡完全听不懂的名词窜了出来，让莫凡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苏清志半个字都没提自己熟悉的函数公式内容，反倒无数次说到星轨、星图，甚至还提到火系、冰系、水系之类的东西。 啊，疯了，都疯了。 莫凡信念是很坚定的，他不会相信这些话。熬过了没法理解的数学课，没多久，一道身姿苗条的黑色职业套裙的秦老师走入了教室。他一如往常的微微一笑，顿时照亮了整个班级，全班男同学一下子化为了幼儿园小朋友，满脸兴致地叫着老师早。 同学们早，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黑魔法的利弊。大家应该知道，黑魔法一共分为三个系，亡灵系、诅咒系、暗影系。那么这三个系的不同间魔法又是什么呢？ 秦老师语速连贯，声音柔雅美妙。往常莫凡都会一脸陶醉地看和听，但是今天听完这句话后，他的表情却是跟吃了一只死苍蝇一样。偏偏神经病同桌还在旁边做了一个你看吗我没说错的表情。我去的，你没错，那就是老子有病了，不可能。莫凡终于忍不了了，唰的从凳子上站了起来。 齐老师，我们不是该上语文课吗？ 莫凡质问道。同桌关谷发现莫凡站起来要质问，想要拉都拉不住，听完他说的之后，更是做了一个 Oh my God 的拍脑门的动作。话音刚落下，安静的教室突然间就哄笑了起来，全班40多个同学都笑得东倒西歪，尤其是那个慕白，他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秦老师并没有笑，他只是推了推自己那金丝边的眼镜，保持着微笑，用那双清澈的猫娘眼看着莫凡，认认真真地说道： 莫凡，你说的语文是科学吧？科学在这里是不存在的，你不应该迷恋那些不真实的东西，而应该好好认真学习魔法，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魔法师，知道吗？ 你能想象一个语文老师特别真诚严肃地说出这样一番话时，某个少年脸上的表情又是怎样的天塌地陷吗？老天，你杀了我吧。不对呀， 秦老师这番话为何和那个已经过世的影老头说的那么像？难不成真的有魔法位面，而且我正好掉入到了这魔法位面之中？莫凡本以为这一切是梦，可惜连续几天都是这样，而且他清醒的意识也告诉自己这根本就不是梦。第四天早上，他再次朦朦胧胧地在七叔家吃油条，旁边两个男学生在讨论模具。模具这玩意儿是什么，莫凡搞不清，听他们口气是很厉害而且很贵的东西，比得上一辆车。 莫凡啊，怎么这么没精神啊？要不叔给你买点提神的，马上要大考了，能不能觉醒成为魔法师就看这次考试了。 卖油条的七叔很关心莫凡道。莫凡自动将七叔的话过滤成在询问自己学习成绩的事情。 呼呼呼，哇，一阵奇异的妖风吹动着小摊位，卷起了一些尘土，即将玷污莫凡的豆浆。莫凡以极快的速度把豆浆灌到喉咙里，整个人显得无精打采。妖风愈演愈烈，莫凡甚至感觉到一股子奇怪的气压呈螺旋转慢慢的向下压。草垛狂舞，道路上飞沙走石，女生们一个个遮掩着他们的裙子，发出了娇羞的惊叫声。莫凡都有些小习惯了，又是哪个老师在使用风鬼魔法赶路？虽然这次动静有点大。 我的老天，那是什么？ 妈呀，太帅了！ 翅膀啊，那个人背后居然有翅膀，哦，超级酷，跟视频里看到的一模一样。 枫叶，我的爹妈呀，我居然亲眼目睹了风系高阶魔法枫叶。 周围一片嘈杂惊呼，让莫凡无法安心吃早饭。莫凡摆出一副见怪不怪的模样，一抬头，然后下一刻他整个人如同遭受闪电命中一般呆立在那儿。那双惺忪的眼睛一下子扩大了无数倍，再也无法移开视线了。蔚蓝色的天，房屋的天台一角，摇摆着的树冠，飘扬的学校旗杆，一个身穿银白色风袍的男子如同梦幻精灵一般从这些遥不可及的地方擦身而过，在天空中划出了一道惊艳的弧线。莫凡坐在教室后排，满目无聊的时候总会盯着云、天空、树冠、旗杆，然后看着一些自由飞翔的鸟儿在他们之间穿梭。然而他从没有想过真的有人可以悲欢双翼无比冲击视觉的飞过，这应该是电影里才存在的画面，却如此真实的印在自己眼帘。 风翼， 莫凡盯着天空那个一意绝尘的银色男子，不自觉地念出这个魔法的名字。与之前风鬼不同，莫凡能够在震惊之中感到自己内心有什么东西在剧烈的涌动着，是在狠狠地打破自己原来的想法要破壳而出的渴望。是的，这几天他都浑浑噩噩，无法接受这改变的一切，唯有现在他突然间意识到改变的这一切竟然如此令人心脏狂跳，仿佛与一见钟情的人邂逅。当一切的震惊随着那个神秘男子飞翔而过之后，莫凡已经在心里告诉自己，哪怕这是梦，那也等到自己学会风翼自由翱翔长天后再醒过来。给莫凡的时间很短暂，以自己在原来世界的时间来算，9年义务的毕业考就在20天之后了。剩下的这20天，莫凡只搞清楚几个关键课程，分别有魔法基础理论，从课程安排来看是语文，魔法星轨应该是几何，妖魔课应该是生物课，魔器模具课应该是物理， 材料课应该是化学，魔法历史和魔法地理课就不用多解释了。当然，莫凡还了解到了一个最重要的讯息，学生们中基本上还没有人可以释放魔法，因为这些经历了9年魔法义务教育的学生学的都是广义的理论、概念、才识，这就跟在原来的世界初中生毕业后其实仍旧没有生活技能一样。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本小说由天空听书整理，请关注天空听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四章，这对莫凡来说绝对是好消息，毕竟他对这个魔法世界一窍不通，几乎所有东西都要从头学习。而从一个魔法学生到一个真正魔法师的转变，最关键的就是魔法觉醒。魔法觉醒类似于一种开发仪式，在魔法高中的开学典礼上，所有魔法学生将接受他们一次魔法洗礼，也正是魔法觉醒。不同的人将觉醒不同的戏，莫凡从自己同桌关谷那里打听到，觉醒的戏多半是元素戏，正是平常课程会学到的风戏、火戏、水戏、光戏、雷戏、冰戏和土戏。像莫凡之前见到过的风鬼、风翼这两个魔法，分别是大气系初阶魔法和高阶魔法。某些人在16岁第一次觉醒的是风系的话，努力修炼就有可能学会这些魔法。所以要成为那个能够飞的魔法师，首先要做的就是考上高中，获得每个高中魔法学生都将获得的魔法觉醒。 莫凡，你不会是真的想考魔法高中去觉醒成为魔法师吧？ 黑炭脸关谷很认真地问道。在关谷印象中，莫凡是一个很不爱学习的家伙，突然间跟打了鸡血一样这么认真读魔法，简直是骇人听闻的事情啊。莫凡是懒得跟自己这个同学解释了，反正自己是决定了一定要考上魔法高中，一定要获得那次非常非常宝贵的觉醒的机会。 你现在读也没有用的，你都落了多少年功课了，还是不要浪费那个时间了。 关谷劝说道。关谷很清楚，上一次魔法模拟考莫凡才考了6分，年段最低，这样的成绩怎么可能考得上魔法高中？ 学渣就是学渣，怎么努力都没有用的，认命吧。 关谷，其实你更应该好好学了。听到关谷在自己耳边喋喋不休，莫凡也有些不耐烦了。 为什么？ 关谷说道。关谷，你知道自己长得丑吗？ 我知道啊。 关谷一脸真诚地承认道。有句话你应该知道，人丑就该多人丑就应该学魔法。莫凡语重心长地说道。 去你妹啊。 关谷说的没错，才20几天，什么天才都不可能将那么多年的课程给补上，尤其是考试内容还完全两种概念。莫凡知道自己没多大希望，他在恶补知识不是为了考上，而是他真心实意地被魔法打动了，想学，想狠狠地学。时间过得很快，20来天转眼过去，莫凡并没有从所谓的魔法梦中醒来，反倒是自己都相信了这个世界的真实存在，并且迎来了原本就该面对的中考所变化的魔法中考。中考那天，学校之外人满为患， 无论是考魔法还是考科学，孩子们的家长仍旧是开车的开车，三轮车的三轮车来接孩子回家。因为每个家长都很清楚，孩子的这次前途考试就关系到他们未来是开车接下一代，还是踩三轮车来接。走出了考场，莫凡看着车水马龙，心里带着那份为什么魔法世界还有汽车、小电驴疑惑走了出来，心思又很快回到了考试内容当中。经过了20多天的努力学习，莫凡已经真正达到了能够看得懂考试题目的境界。至于答案是否正确，嗨，开心就好。 莫凡，莫凡！ 人群之中，一个脸色蜡黄的中年男子朝着莫凡高举着手。莫凡看着这熟悉的面孔，有些意外地叫了一声：“爸，你怎么来了？” 来接你啊，考完试你也算毕业了，我给你找了一份去隔壁城去跑业务的活，你广峰叔叔会带你，跑个几年有经验了就可以自己干了，运气好呢，一个月拿着4-5千的工资应该没问题，早点出来工作也好。 莫嘉兴笑容可掬地说道，世界变了，但自己仍旧是学渣，而爸还是这个爸。莫凡可以感觉到那股子什么都无法改变的亲切。去跑业务这事儿，莫嘉兴和莫凡提过了，假如一个月前，莫凡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老爸给自己安排的这条路，因为自己也必须走这条路，走上社会。可是现在他不甘心，这个社会汽车、手机、电脑、冰箱都有，科技的产品一点也没有因为魔法的取代而改变。假如成不了一个魔法师，那么你就会成为这些东西生产的工人。妈蛋，这和自己在原来的世界有什么区别？老子要学魔法。爸，我想继续学。莫凡沉默了良久，还是将自己心中的想法告诉了莫嘉兴。 你不是不喜欢学魔法吗？ 莫嘉兴挑起了眉毛，一脸奇怪地说道。莫凡有点蛋疼，这玩意儿到底要怎么解释呢？真尼玛坑爹呀。莫嘉兴看着自己马上就满16岁的儿子，脸上又挂起了憨厚的笑容道， 没事的啦，爸又不会怪你没好好用功学魔法，人各有志。 不是，我是真的想学了。 你考试能考上吗？ 莫嘉兴问道。 不能。 莫凡很肯定地回答道。无论是考语数英还是考魔法，莫凡是都考不上啊，这一点毋庸置疑。 那不就得了，没事了。虽然古人常说万般皆下品唯有魔法高，但也有行行出状元的说法。 莫嘉兴继续说道。莫凡听完不自觉地吧唧一下嘴。现在很多信息莫凡要自动转换，但转换的过程中就让莫凡特别无语。比如说，莫凡记得有一天历史老师告诉同学们，光系的魔法鼻祖是爱迪生，当时莫凡内心就有亿万草泥马在奔腾。莫嘉兴拍着莫凡的肩膀宽慰宽慰着的时候，莫嘉兴突然发现自己儿子保持着沉默，神情显得不太对劲儿。知子莫若父，莫嘉兴慢慢地收起了笑容，声音转低沉了一些道， 你是认真的？ 嗯，我想获得那个觉醒的机会，虽然我知道现在后悔晚了，但我真的想好好学，想成为一个魔法师。 莫凡很诚恳地说道。莫嘉兴保持了片刻的沉默，莫凡也没有再说话。 真的想学？ 莫嘉兴再一次确认一遍。 真的。 莫凡没有一点犹豫地点头。起初莫凡也觉得那是一时冲动，但快一个月过去了，那封印魔法带给莫凡内心的沸腾和躁动始终没有冷却下去。自己没有开玩笑，是真的想学呀。 那好吧，我想想办法。 莫嘉兴并没有再多说。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五章。爸，我在天蓝魔法高中找了一份临时工作，看管图书馆的，后天就去上班。莫凡说道。既然决定了要学魔法，莫凡就没有打算因为自己是学渣而放弃。能不能让自己上魔法高中，获得那次成为魔法师的觉醒机会，就看老爸这边了。而自己对知识的匮乏是需要靠自己努力去填补的，所以在明知道自己没有一点希望考上魔法高中的情况下，莫凡提前找了这份差事。工资几乎没有，管吃管住而已，但对莫凡来说却真的很重要。图书馆里他可以找到太多自己需要恶补的东西了。莫嘉兴愣了愣，想来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改变了自己儿子的想法，但是他既然一心求魔，自己又有什么不值得高兴呢？毕竟这个社会终究是魔法师才有真正的地位，跑业务一辈子再有房有车，也抵不过一个从魔法学校毕业的魔法师来的有价值，来的让人尊敬。 先回家吧，回家说吧。 莫嘉兴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对莫嘉兴来说，这儿子并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他还没有16岁，却在他心里早就成年了。这是一片围绕着一座半城山而建的一片住宅区。顺着那条有着铁栅栏的道路往前走，一直走到小路的尽头，就是莫凡家了。矮矮的一小栋，一层半高，外漆已经斑驳露出红砖，周围有很多的杂物。街坊邻居的房子基本上都有三层半了，经过了一番装修翻新之后，显得更像是一个家。而本身就最角落又低矮的莫凡家，就显得格外寒酸老旧。 莫凡哥回来了，我给你带来个好消息嘞。 刚到家门口，一个跟泥猴一样的少年就跳了出来，满脸喜悦地说道。这泥猴子叫张猴，也是这片老街区的孩子，算是和莫凡一起长大的。什么好消息啊？莫凡问了一句。 小公主回来了，我今天在山庄门口看见她了。哇塞，你不知道现在小公主长得多漂亮，简直就是小天使。 张小猴有些小激动地说道。莫凡看了一眼这条街迎面着的山庄，山庄是一片精致到令整个城市都羡慕的绿化，每一寸土地的花草树木都经过了精心的雕琢，达到了真正园林的级别。不过这漂亮的城山园林此时是被高铁栏给围了起来。记得小时候铁栏是没有的，自己经常带着这条街的孩子们在这座山庄庄园内玩闹。山庄最高处有好几栋非常精致的欧式别墅，在他们这群熊孩子眼中就跟童话故事里的城堡一样。而城堡里也确实住着一个美丽的让人忘记呼吸的公主，和他们年龄差不多。莫凡经常带着一群小孩把公主拐带出来一起到处玩耍。可不知道什么时候山庄多了铁栅栏， 街道的大人们都不允许孩子再闯到山庄里去，而那位原本和大家玩成一片的公主就真的成为了城堡里的公主。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遥不可及，见到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哎，你知道吗？听说小公主现在是帝都名校的魔法尖子，天生对兵器魔法有着别人无法媲美的能力，才15岁就可以释放兵器魔法了。 张侯神神秘秘地说道。莫凡愣了愣，假如张侯跟自己说小公主获得什么全国奥赛奖这些，他估计毫无感觉，但如果是兵器魔法师的话，那就真的了不得了。绝大多数人都是要到16岁，也就是高一的时候才接受觉醒，获得自己的第一系魔法。获得之后并不意味着你就是魔法师，你还需要经过非常漫长的修炼，还需要获得魔法书，勤加练习才能够释放出一个魔法来。这个小公主可真了不得，15岁就已经是真正的魔法师了。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神童，魔法界的神童？ 莫凡哥，我好替你可惜啊，当年你再加把劲儿，没准儿就把天真无邪的小公主给拿下了，才貌双全，羡慕死我们了。 张小猴挑着眉毛说道。那小时候的屁事儿，说个毛线呢。莫凡没有理会他。莫嘉兴听着这两个少年说这种话，咳嗽了一声，拖着莫凡回家去了。刚回到家，爸爸莫嘉兴就道。 我出去一会儿，心下在姨姨那儿住，应该不会回来。 好的，我知道了。 莫嘉兴步伐匆忙地离开了。莫凡在家走了一圈，发现家里其实并没有任何变化，一样的家徒四壁。世界都变了，但家庭的穷酸一点都没有变。怎么自己家庭没和山庄上那户人家调换一下？老天爷也真是的，大费周章地将科学搞成魔法，难道这点小事都不顺便一下？唯一还值得庆幸的是，自己样貌没变，依然风流倜傥。在家坐着也无聊，什么东西都没有，莫凡无聊下出去逛了一圈，想看看其他东西是否发生了变化。顺着很少人走的苔藓小道，刚要拐到大街，莫凡正好看到自己老爸的老皮卡车。老爸是司机，以前是给山庄上面的老爷开车的，后来不知怎么的调到后勤去了，基本上去帮山庄上面的人采购东西。从那以后，家庭和状况急剧下降。 嘉兴啊，你这样的要求就有些无理了，你该知道我以前对你们不薄，你们家小子做出那样的事，我还留了一个采购给你做，换作是别人家，我就直接让他卷铺盖走人了。 一个中年男子语气缓慢的声音传了出来。 啊，穆赫哥呀，就当我是最后一次找你帮忙，天蓝魔法学院高中买进去的话真的是要太多钱了，我家的情况你也是了解的，实在负担不起。 莫嘉兴显得有些低声下气的声音慢慢的传来。 你呀，干嘛为你那个没出息的儿子这样，他自己没本事考上魔法高中，就让他自生自灭好了，也快16岁了，而且呀，就算我这次帮你把他弄上魔法高中，以他的尿性肯定还是不务正业，成不了真正的魔法师。想当魔法师不是那么容易，不仅要靠自身天赋，后天努力，除此之外，那些魔法书、魔器、魔具，你们家买得起吗？没有这些辅佐，他连一个初阶魔法师都成不了。 那个叫做穆赫的男子用一种语重心长的口吻说道。但是莫凡听到的尽是一股子趾高气昂。 哎，他这次是真的想学。穆赫哥呀，你这次愿意帮我的话，之前穆老爷说让我们搬出穆家庄的事，我们马上就搬出去，这样也让穆老爷安心一些。 我也保证我那臭小子肯定不会再去找穆宁雪小姐了。 莫嘉兴的声音传了出来。 啊，这倒是有的考虑考虑。 一听到他们愿意搬离这里，那名叫做穆赫的男子似乎有兴趣往下谈了。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